还是个篮球运动员，总能把用完的矿泉水瓶准确地投入垃圾箱。你问我是谁？我只是个普通的游客。 每一位游客都是文明的使者，文明出游，从你。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生疏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欣。今天的节目内容呢，还是继续请大家欣赏在湖广会馆举行的闹新春古曲反串专场的实况录音。那天担任演出主持人的呢，是青年相声演员王月波和青年京韵大鼓演员翟静婉。 乐队也是多才多艺，咱们弹弦的又弹琵琶，刚才又拉胡，叫高兆清给您唱一段梅花大鼓。来，有请弦师。哎，自弹自唱啊，还是啊，你们先把这个话筒怎么摆摆看。哎，对了，高兆清为他伴奏是王洪民，唱的还是咱北京的玩意儿，金派梅花大鼓。 先给北京老观众拜个年，在这儿呢，我这乐队反串啊，反串金派大鼓，唱的好与不好，北京的老观众您多包涵，我在这儿给您先鞠一躬。下面我跟王洪民王老师就给您反串这个金派，看看过去这老先生们是怎么唱这梅花调的。我挑起丝弦，王洪民王老师拉起胡琴，我们给您志志诚诚地演唱这段梅花大鼓。 倾国倾城，人也难比，书卷儿不读，笔法儿妙为灵，他的骨骼儿冷啊，幸而聪明， 谢谢大家的掌声。 是我这么说还是 那样的？ 这玩意儿都够突然的，您知道吗？说这半截话，上来一姑娘，吓我一跳。她这半截就扔这儿了，那什么，这没鼓没指挥，再唱一段。 季也秋，霜重红颜生， 就成。 感谢观众的掌声鼓励。再为您唱两句，后头呢再有王老师唱《惊云大鼓》。 也多才多艺，我还真听过他唱。哎，天津纪念一位老前辈军大鼓林红玉的时候呢，他就唱了几句。哎，这个刀枪剑什么都是老先生的亲授，也是流派军大鼓，唱得不错。好，咱们有请王洪民。 首先给这个北京的热心的老观众拜个年，头一次在北京正式的舞台上演唱京韵大鼓，哪到也不到的，希望大家都原谅。那么今天为大家演唱的这段是我们林老师的一个拿手的一个段子，叫桃花庄，哪儿唱不对，希望大家多多提意见啊，谢谢大家。 想起了那徽宗，不到啊。 南城南方，祝福谢去世心，贪官污吏才逼迫得父皇之男儿，割据在一方，难留至身，若不是拳打恶霸，与民崇拜焉能够侵略府的地下将，落花把僧人绑，安置乡打伤人命，为僧庇护有谁知还教安守戒吃斋念佛烧香，好难过，不吃肉不喝酒吧， 谢谢大家对我的捧场，因为多年不唱，嗓子条件稍微差点，不过今后好好的把他的嗓子调给调了，奉还多排几个节目奉献给北京的观众，希望大家多的捧场，谢谢。那么接着往下唱。 您就听看那刀枪眼还不错，是吧？大家鼓掌，再来一段。 感谢大家。那么再为大家演唱一段《关黄对刀》。 谢谢大家。那么继续为大家演唱这段《草船借箭》，希望大家喜欢。那么今后一定要好好干，感谢我们广大的北京观众啊。下一段再给大家唱一段《闹江州》啊，希望大家喜欢啊。 实啊，这样的话也鞭策了我们很多的演员。确实，我们也应该努力的再多的学习一些更多的这个关于曲艺的一些演唱的方法。更重要的呢，我觉得确实，刚才我们开玩笑说，我们曲艺演员也都应该去学学三弦和四胡了。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一段天津的演员为大家的一段带来的一段这个单弦儿，表演者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单弦演员陈烨，为他伴奏的呢是我们著名的弦师脚横锦，请大家欣赏。 首先在此在座的北京观众向您拜一个，来拜一个年，祝您幸福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接下来我为你演唱单弦儿《相思情》。 有一人走得近前，问了声嫂嫂可好？ 些事情，仔细的观瞧。 哟，这不是瑞大爷吗？一向可安老，千堂设宴，您为何把席逃？ 贾瑞说哪儿啊？我刚刚离席到此，就碰见了嫂嫂，真是三生有幸啊！小弟我的福泽不薄。 他一臂说着话，不住我凤姐瞧。 王熙凤早识破他有意的情报，假意含笑说：“ 怪不得你哥哥他常夸你好，瑞大爷可真是个多才多姿的少年英豪。”贾瑞听此话，身上直发毛，说：“ 嫂子，我常想到府上问安，又犹豫了好几遭。 因为嫂子您年轻啊，兄弟我年少。 哎，怕只怕叫外人瞧见了，反把那口舌照。” 凤姐儿说：“嗨，咱是一家人，有谁把眼挑？得了。”有空啊常来坐坐一阔寂寥。 贾瑞这么一听啊，咧着个大嘴儿笑。他哪知这王熙凤啊口塞沙糖啊，他的心思荡荡。王熙凤和贾瑞分手之后，心中是十分的恼火啊，心说：“ 好你个贾瑞，找到我二奶奶头上来了。今天我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就不知道我王熙凤的厉害。”王熙凤他爸死时，对着那平儿细想。当时间二人定好，计策一条，要叫狂徒挨那遭，挨那遭好遭先报。 这天假如果然把那凤姐儿来瞧，进门来尊声嫂嫂，一向可安老啊，小弟我问安的来呀。哎呀嫂，哎呀嫂嫂，你可知道啊？一魂爱那魂魂出窍，只觉得六神无主，一荡神摇，说梁二哥他怎不回家，叫嫂嫂寂寞无了。凤姐儿说：“ 嗨，我这一腔的忧闷呐、啊，又有谁爱那谁？谁知道？” 日，卖着头的细嚼。凤姐儿说：“大白天日的，不许你挨那吓吓唬 到前院把他找，又怕平儿知道了不能饶，倒不如啊，嘿，我趁早回家去睡觉，何必在这儿把夜熬？主意定，溜溜秋秋将要跑，不料想两扇小门全锁牢，急得他又蹦高来又跺脚，急得他抓破了耳朵把腮挠，急得他走投无路是直学嚎叫，就好像孙悟空在火焰山呐，烧着了一身毛。五更月落天将晓，穿堂内朔风吹面似刀削，冻得他坐着脖子把肩抱，浑身如同冰水浇，站得他两腿生疼肿了脚，扎里扎枝血先好，累得他如同毛驴把磨套，撅着大嘴儿啊直钻牙。贾瑞折腾一夜可没睡觉，只落得感冒受风咳嗽痰喘，外带发高烧。相思局我唱到此处算一段，好与不好敬请各位多知道，接下来我为您反串白派将军大鼓，再为您效劳。 浅寻文的片段， 好。 这场大年初三在湖广会馆举行的闹新春古曲反串专场的录音呢，播送到这儿呢，咱们今天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哈，我想咱们把这场演出的一个返场的小段倒过来播吧，也就是把那天的底角刘传爱先生返场的一段重整河山待后生呢，咱们翻到这儿来，请大家提前欣赏一下。 这个郑先生啊，这个上了四支花篮，还为王先生上了四支花篮，并且点了一个火，让唱重整河山待后生。这个呢，刚才啊，好像是西文翻活的时候翻了一回这个了。这要是用我们行话说，这就越了。但是呢，我估计刘老师也这个不会让您失望啊。但这个刘老师好像还预备其他的曲种的翻活的反串。那么咱看他先唱哪个，还是继续给您唱这个重整河山待后生。大家再请刘春爱。 再次感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对我们曲艺事业的振兴，您是不可多得的力量，谢谢您的支持鼓励。我呢，下面就演唱我的恩师骆玉笙大师在四世同堂当中，这个电视剧中啊演唱的这段重整河山待后生。 去。